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innet.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今日我是特登为大家介绍下我哋嗰啲饮食天王盐金券嘅，我喺网度咧就已经卖咗几年噶啦。咁今年咧就系即系非常之昌盛嘅。其实喺我哋啲实体店或者啲网就用一个折头就俾咗啲盐金券我哋。咁然后咧我哋咧就喺个网度或者实体店嗰度买嘅盐金券咧就系咧当现金用嘅。佢嘅限制咧系非常之少嘅，唔系冇限制，譬如话。你不可以結婚擺酒用現金券的，就我們會寫明的。咁今年咧，我哋搞個好大型的頒獎禮，35個招牌的城市，300多間城市，有傳統的酒樓啦，個日本菜啦、韓國菜啦、茶餐廳啦、泰國菜啦。咁因為有300多間咧，其實咧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食廣東菜的有10多間美心可以去嘅，生記啦、稻香集團啦、聚福樓金閣啦、金行香啦。富豪酒家啦，阿翁鲍鱼啦，就海底捞啦，小肥牛啦，啊半岛渔港啦，阿翁火锅啦，咁茶餐厅有金记冰室，泰国有泰国人海南鸡啦，泰豆啦，泰国啦，还有煲仔王啦，一定有一间喺你附近。咁而你悭到啲钱，点解唔做呢？直接上 koc.com.hk， 今次咧就招收 VIP 会员，我哋有啲特殊嘅 discount 俾你嘅。你而家同我哋聯絡咧，就打312-155-25，或者去人民超市嘅實體店，或者上網咧，其實都可以買到嘅呢啲。 喂，好啦，翻到嚟啦。 系啦，肖若元，你又可以見到啊。 系啊，喂，咁啊， 陶君啊，見唔到啊。 又係阿柳 Sir 啦，嚇，即係最好啊，柳 Sir 上嚟。 唔係喎，呢個問題我就問過，原來阿曹 土伯，阿土伯咧就 土伯叫我突然間臨急臨忙6點 call 我，喂，你今晚幫我頂埋咁，我話咁我好啦咁。 我諗其實 咁，我心諗啊，屌你成寨你去做，你又唔做我嘅， 係嘛？ 唔做怪軍費揾我嚟頂咁樣。 唔係嘅， 咁原來唔係喎，原來今日成寨都冇做喎。 我覺得佢呢個咧係出咗個公平原則嚟嘅。其實就係因為佢咧，佢唔係最近你記唔記得啊？佢幾次佢唔做城寨咧，其實花生台即係去到即係禮拜五嘅呢日都係冇做嘅，其實係 咁過嚟。 咁所以其實就好公平嘅。咁啊，我諗即係佢亦都係對呢個城寨嗰啲聽眾啦、嗰啲網友啦，其實嗰個即係起碼好交代啦，係嘛？即 係 你嘅細強係咪？大佬禮拜二係咁成朝又抽佢水係嘛？又 bad comment 嚟嘅啫，抽咩水啊？ 又話怕咗賭 J 又剩啦，係嘛？我覺得土伯就唔怕嘅，係咪？咁啊， 一個50歲以上嘅男人仲怕賭 J 咧？ 係啊，咁佢都話佢冇用。啦，系咪咁即系 痛几秒啫嘛，系咪先？ 冇所谓啦，系咪先？即系唔系咁就嗱，其实就亦都讲啦，宣传下啦。其实都宣传都冇乜用，因为咧就我哋而家下个礼拜三有个网站 做到你呕啊！ 咁就系啊，冇办法啦，我条友 叫你讲清楚啲咪得咯。 系啊， 叫啲谷友自己生性啦， 系啊， 唔好烦到阿曹总啊， 唔系好生性啊，好 即系我好啦，佢哋已经好噶啦， 就系呢个。网聚啦 ，OK， 桑普 系啦，桑海神州同埋石破天惊咁其实我哋花生台今次当系协办团体啦，主办其实就系亚洲电台啦。咁啊，即系我同阿教授啊，即系同埋桑普佢哋啊，咁其实都即系做咗2年啦。咁呢一个 有嘢食嘅 节目系啊，大食会网聚嚟噶，即系所以嗱，我哋呢一个叫呢个Funta啦，Funta呢一个赞助场地，我哋上次去过啦，七一嗰日，咁你有冇去到啦？ 我唔敢去啊，我病啊，呢排 唔系，例如果下次啊。 呢排快啲！ 如果你下次有嗰啲咩聚會咧，即係你哋搞網聚咧，都可以去。 可以， 你卅人啫嘛，卅人。 人包㗎啦其實。 沙人就包 係呀。 咁我哋唔夠喎。 唔係咁你 我佢喐下幾圍㗎大佬。 唔係幾圍而家冇咁巴閉㗎啦。而家個股市咁樣跌法呢都希望有四人啦五人啦驚咁逼啲唔係㗎。 咁啊即係我哋再。 喂沙人二咁咪都幾好啊。 係呀好犀利㗎其實係。咁啊即係有嘢玩有嘢食仲要有直播睇係咪。咁所以呢。 直播賣㗎。 係呀我哋到時會做一個現場直播咁樣㗎。 又係搵教你 㗎。咁所以就係我同個教授啦咁啊桑普傑斯佢哋啦到時會即場如賓嘅咁樣就係。咁其實我當初嘅構思呢就其實就呢個場地就好好嘅。咁其實都係我哋網友啦。咁其實就話係可以即係每其實我哋本身一早有個 agreement 就係每個月呢都可以做一次網聚。咁而每次網聚呢咁我哋可以做個直播。咁in return 呢我哋幫佢做個宣傳咁樣即係其實呢啲嘢就最好嘅其實就係即係互惠互利係咪又唔涉及金錢係咪咁我覺得呢一種支持係最好嘅。 計啦， 咁啊，所以其實我哋本身就每個月都可以搞一次，咁但係問題咧就如果每個月都搞我一次嘅話咧，我 辛苦啦， 好挑制嘅，其實就係、是、啊，咁但係人 殺人嘅喎， 係啦，人哋又可以，係嘛？ 宣傳已經敷咗咁滯啦， 係敷咗啦，其實唔係即 係你攞嚟講嘅啫， 係啊，攞嚟講嘅，咁我都要同佢宣傳㗎，係咪先 ？OK OK， 咁大家留下望下算啦。係 啦，咁個地方幾好嘅，即係 到時收聽。 係啦，到時收聽係啦，咁我哋到時會做直播啦 OK， 係啦，咁到時記得去留意下啦。咁啊，好啦， 10月24號 咁就今日咧就我哋10月19號啦，翻到嚟啦，禮拜五啊，哇，即係嗱即係阿柳 Sir 喺度啦，難得阿柳 Sir 喺度啦，我哋都講下中美關係啦，係嘛？呢啲又係你最熟嘅強項啦，係咪啊？ 係咪因為你今個禮拜睇咗60分鐘時事雜誌，即係特朗普又訪問又話同中美關係，喂，我哋唔係嗌交，大佬，我哋只係小打小鬧咋，但係結果中國已經就嚟崩潰噶咯， 係嘛？ 因為中國啲股票質押股票，佢想救市啊嘛，咁結果嘅冧咗。 今個禮拜 上證指數琴日創咗新，今日創咗新低。是2449點。 咁所以日光啊刘鶴啊嗰啲全部走出嚟撲出嚟呢就喺度安抚大众啦係咪 其实都唔止㗎柳 Sir 佢喺股票云图 group 嗰度都係咁寫中国嗰、那个信贷增长速度呢係即係超越想象嘅多㗎嘛。 咁梗係囉。呢个係㗎。 喂呢个事实啦冇办法㗎、啊。 你要知道就係其实即係你要明白啦即係呢个就充分体现到啦嗰、那个所谓呀呢个社会主义嘅优越性喺边度。喂大佬即係你自己本身你个经济增长呢係低过美国嘅。但係你个 M2 呢你个货币供应呢係远超过美国㗎喎差唔多两倍多喎。 喂佢今个礼拜佢出咗篇文章出嚟呢佢话之前就係3700亿嘅人民币、啊、去到而家89万亿嘅人民币。你話呢個係榮耀嚟嘅，呢個係光榮嚟嘅。 喂，唔係更重要，你講緊嗰個係個 velocity 嘅啫喎。你再計埋嗰個發行量咧，因為我記得美股研究室佢第一集嗰陣時喺度講緊中人民幣嗰個貨幣發行已經用陰絲紫色。 我哋睇下呢幅圖先，我哋睇下呢幅圖先嚇。 嘅發行 咁呢個咧就係嗱。一幅圖呢就其實係講咗呢一個 GDP 啦。嗱你 咪你講2004年咋喎。 04年 ,05 年係咪嗱呢個美國啦嗰、那個 GDP 嘅增長同埋呢嗰、那個貨幣供應嘅關係、啊、即係其實你見到。 陰屍紙嚟㗎 自從係10年之後呢呢一、這個即係其實呢、這個金融海嘯之後啦。 2008年。 咁嗰、那個人民幣嗰、那個 M2 嘅增長啦嘩暴升啊暴升到你而家你睇下個拋離速度係咪去到。 4萬億㗎嘛嗰陣時。 而家呢去到2018年啦其實就係28萬億美元啦其實已經係。咁28萬億美元即係其實咩概念呢其實已經等於係幾多倍嘅美元啦其實美元咗 M2 都係幾多。等先啦都有兩三倍我睇返先。 人均你睇人均嗰個 GDP。 人均 GDP 其實都爭好遠啦嘛你只不過係人哋嘅即係。 37%啦。 唔係呢個37%係即係20年前嘅。而家呢其實係呢、這個係1/6度啦。1/6度啦係咪都已經有好大嘅進步㗎啦。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呢你嗰個貨幣供應量呢已經係即係係遠係多過美國兩倍啦已經係。係咪呢個爭幾遠啊。 其實唔止嗰樣嘢添㗎喎，喂，你仲要計埋即係央行話由九月開始就可以喺香港嗰度發行票據，喂，咁實際上嘅嗰個發行量係更加恐怖㗎喎。 係啊，即係呢個係央行喺香港發行票據嘛，係 啊， 咁變咗又係可以用一個合法嘅途徑就使下呢一個金管局嘅外匯儲備啦，係咪？ 唔係佢嗰個玩法就係借你金管局嗰個儲備就用嚟去接佢。發行啊嘛，接佢嗰人民幣沽盤。 嗱，今個禮拜咧，其實你見到即係有好多即係嗰啲消息咧，都係好不利嘅。即係譬如咧，即係我睇呢一個德國之星啦，有講啦，即係德國之星佢又引述呢、這、一個即係路透社啊，就話原來啊，即係上半年咧，大陸咧已經有504万嘅企業破產啊，大佬。主要問題咧就係你嗰個融資好困難。嗱、你。其實你由今年嚟去到而家咧，其實你超過7000亿嘅降準咧，其實已經第二次啦，係嘛？但係問題就係呢啲錢你始終都落唔到去嗰個實體經濟嗰度， 落到落房地產啦， 房地產咯， 地方 咁你最穩陣係咯。 喂，唔係啊，中國係講緊嘅係去槓桿啊嘛，佢第一就供給咗改革啊嘛，供給嘅改革就令到國企咧就全部變賺錢。 係啊， 喂，咁跟住落咧就去槓桿，去槓桿咧就令到好多民企咧就。啲民企咧就借唔到錢，咁初咧即係佢當借唔到錢咁樣點嘅時候點咧？李克強就話大家可以 P2P 平台借啦咁樣，咁跟住而家其實民企點解今日咁多公司啊擠壓咗啲股份喺度？喂，而家講緊嘅係49000亿嘅擠壓股票，咁啊佔咗成個民企嗰啲11.11%。 啊， 6000几万股，咁点解会咁咧？咁其实我成日都话，会将呢啲钱，嗰啲民企开间公司，唔系唔赚钱嘅，全部都赚钱嘅。今年根据翻国内嗰个第三季报告出嚟，嗰啲业绩，好多间公司亦嘅增长咧，系出盈起嘅。咁点解啲公司挤压得咁紧要咧？攞晒钱去边咧？即系炒楼啦，咁、所以结果而家， 但系如果你问题就又有新一轮楼爆嘛？ 楼咧，佢而家就话唔卖楼花，就唔会令到啲楼爆。咁但系咧，亦都夹硬，因为咁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公司又借唔到钱啦，又唔能够啲美金又升值啦，今日外边又借唔到啦，跟住唔走去买地唔成，咁跟住结果楼咧可能会唔爆住， 唔爆住。 咁但系而家呢个争压咧就会变咗爆，争压呢个爆咧其实系关中国自己抵 Q 死嘅，因为点解？因为佢去呢个杠杆，因为去杠杆之后将个借债嗰度就个。嚿錢一樣咁大啦，咁但係個份母減少咗之後咧，咁佢結果都係佢咗槓桿之後更加頂唔順。咁、而相對嚟講咧，中國點解要咁做咧？中國咁做佢就話喂，因為想將頭先你講嘅問題，將啲錢咧減縮減啲，因為美國縮緊表啊嘛。而家美國人嚟講緊縮表咧，就話如果縮到2022年咧，就由而家45000亿咧會減到去25000亿啊嘛。咁就相對，但係相對2008年咧10000亿咧，都係多咗10000亿。嗰個印人紙印多咗10000亿，咁中國而家咪跟美國縮表咯，但係佢又咪縮國企喎，縮民企喎，個企嘅供給側改革搞掂，咁啊民企咧就縮佢。咁如果阿劉學今日都講啦，喂，如果你啲民企佢係做得唔好嘅，咁我哋國企咪收購佢咯，兼並佢咯，咁跟住你就唔好鬧咧，就國泰民進啊咁樣。咁但係喂，因為啲擠壓公司擺曬喺度，而呢個擠壓嘅問題咧，其實本身唔出現嘅。但係因為呢個中美貿易戰，中美貿易戰一發生嘅時候，美國就認為中國就認為，喂，我掟低自己嘅股票嚟震盪你個國際金融市場，等你驚。反正咧，你都 MSCI 指數，你啲股票入咗我啲股票啦，咁樣。咁跟住咧就你又好過癮，但係震下之後，呢啲股票咪全部落曬底咯。咁但係深圳就醒啦，知道習近平下個今個嚟緊呢個禮拜南巡啊嘛。咁深圳就话国资委我攞100亿出嚟，顶晒我深圳公司嗰啲质押股票，同佢丢咗个合约，我就买晒佢股票期权。即系话如果你跌嘅，我就接晒你啲货；但系如果你股票喺几多个月之后升翻嘅，就俾翻30%利润我。但系如果你跌都好，你要俾翻5厘利息我。但系都好滞噶，因为点解香港借银行股票按揭率都8厘利息噶嘛？其实都系深圳国资委都系好笋嘅嘢嚟嘅。喂。咁呢個嘅樓市如咧，今個禮拜咧，中證監咧就認為呢一個咧好巧，咁所以咧走出嚟講咧，喂就中國嘅股票咧春天咧、 春天不要睇， 春天唔嗱佢其實講嘅而家就咩啊？佢就係話俾私募基金聽，我哋而家擠壓咧就諗掂咗啦，搞掂啦，所以咧離開呢個春天咧就唔會遠啦。咁其實嗰個潛台詞係解呢樣嘢。喂，咁啲私募基金大佬聽完之後，你估會點咧？ 啊，點咧？ 喂，咁你深圳嗰啲公司有够啦，咁我唔使估啦。咁你其他嗰啲唔够，咁啊点啊？ 嗯， 咁我嗱嗱声估啦，我估爆佢添啊！因为我第一我估你，你就会出嚟救啦嘛。第二我估你其他啲唔会噶，估救嗰啲我咪更加应该系估啊。咁但系中证监系唔俾斩仓啊嘛。咁、但系唔俾斩仓我点啫？我咪估其他啲嚟替代佢咯。所以上琴日星期四重方度，连中石油单日都跌7%。嗱、所以其实咧呢件事咧系其实又用一个嘅社会主义嘅方法去领导呢个股票市场咧，系绝对唔可以。2012、2015年大时代炒上去，同而家今日呢个中国股市破熔断机制底，比嗰个低上更低，即系今日嘅唔知咩底啦。希望2449系底啦。如果唔系再系底再跌咧，其实真系好恐怖啊！因为中国真系会爆啊！因为如果咁样，你所有嘅公司，因为你其实大家都喺股票上嗰推个价值出嚟嘅啫嘛，你大家都要攞翻最后嘅资产值，咁啊全部都一定系爆嘅，咁你死梗啦，所以呢件事咧，今日话基本上系嘅由低位咧系反弹100点，上证指数系升到系250收市。咁嗱呢件事咧，其实都震荡美股嘅，因为点解咧？嗱，讲翻美国贸易战啦，美国贸易战咧其实而家停咗，即系如果大家两位知唔知咧，即系。冇，大家唔去傾啦。咁點解咧？因為 係呢一個係呢個貿易代表啊，呢個 Wilbur Ross 講嘅。 冇錯啦，但大家都中斷咗咯喎。係 啦，中斷咗。唔係，但係因為嗱，其實成個禮拜都係吹緊淡風。嗱、上個禮拜咧，本身就金融時報就係話咧，嗱，你攞嗰、那個讓步清單出嚟，你肯讓步咯，今日傾咯，係咪？今日見面咯。咁即係而中國嗰方面咧就話我有嘅，只不過咧嗱，首先你要保證。正吓，即系嗰个政治环境要稳定，嗰、那个同我讲数嗰条友咧又要稳定，系嘛？即系你要讲咗算数啦，即系咁嘅意思啦。咁、okay. 啊，即系之后咧，呢、這个华尔街日报就跟进报道，就系话咧，哎，掂啦，倾一掂啦，系嘛？就真系即系 confirm 咧，就会见面啦。咁但系去到即系。呢、這個禮拜一嘅時候，呢、這個冇老音就話唔係喎，係嘛、哦？以我所知唔係咁嘅一回事喎、哦，係嘛？跟住呢一個庫德羅就接力就話係啊，即係其實佢都好多嘢都未搞掂㗎。跟住 Donald Trump 就話係啊，佢哋好想傾啊，但係咧即係佢哋未 ready 啊，乜乜係啦。咁去到今日啦，咁啊劉鶴咧就出嚟帶出兩個信息。第一個信息咧就係話啦，會傾嘅嚇，即係我哋咧就喺呢一個G20 峰會之前嗰一日咧。就会倾嘅，咁啊，其次咧就其实系咁啊刘学就喺度话啦，其实嗱，而家出边街嗰啲人啊，成日喺度话呢个国进民退咧，冇一件咁嘅事嘅，嗱，我相信咧，而家佢要即系为国进民退降温啊，好可能系帮呢个习近平咧下个礼拜二南巡呢一个广东咧， 啦， 同埋为呢一个即系港珠澳大桥开幕铺路嘅， 广东最多民企 嘅，咁啊，因为你即系究竟之后落嚟发生啲咩事咧？下个礼拜二就系呢一个南巡啦，咁之后嘅时间咧，即系礼拜四五咧，咁啊即系安倍嚟香港，见 安倍啦， 系啦， 中日建交49年纪念， 好啦，再之后个礼拜咧就系四中全会啦，咁。嗱，即系下个礼拜二同埋礼拜三南巡啦，咁啊当然就系帮呢一个习弟就铺路啦，一锤定音，然之后咧就帮为呢一个四中全会铺路啦。咁但系你要知道，其实四中全会啦，即系你见喂19大搞几耐啊？屌，喂一年噶咋，已经咁快开咗四次中全会啊！其实呢个好唔寻常嘅，呢个系 好多政策要讲。 咁當然係因為啦， 數啫，唔係政策。 唔係，咁當然係因為啦，即係其實即係有好多信息就係話啦，唉，咁啊，即係習弟好唔掂啊，係咪？有好多嘢咧要停，唔係嗱，確實啦，佢之前講乜衰乜嘅，經濟落穩啊，揾外貿啊，揾預期，揾就業啊。頭先我哋講翻就業已經撲街啦，係咪？503萬間企業破產，你諗下嗰度個數幾撚誇張係咪？咁之後啦，即係你外貿啊，你日資啊、韓資啊，即係台。知嗰啲全部系咁走佬啦，系咪？預期都冇啦。你見呢個 A 股跌成咁，系咪？跟住好啦，跟住你上兩個禮拜，習近平又不巡，就喺度講呢個咩啊嘛？靠三個靠自己啊嘛？邊三個靠自己啊？糧食靠自己、啊。咁今個禮拜原來咧， 走咗兩 頭有兩艘大豆船。 咁唔係咁，啲人問佢啲啊，仲要買美國大豆咧？佢話喺美，因為加埋嗰25%嘅關税嘅大豆咧，都仲平過巴西買，所以都要幫襯。 唔係啊，巴西唔夠啊，產量。 咁啊，即係貴咯，巴西貴咯。 唔係啊，其實諗翻轉頭人。 其實事實上巴西只不過喺美國嗰度入再轉賣咗佢嘅啫嘛，嗰條數仲貴， 嗰條數仲貴，唔係直接俾關税幫美國買， 你根本就揾錢嚟。跟住好啦，實體經濟靠自己，靠實體經濟靠自己，咪即係食草啦，係咪？阿馮其山同你講咗，你事實上真係食草。 你要搞清楚一樣嘢先，習近平嗰一日係喺東北嗰度講靠自己啊嘛，東北咩地方？ 唔係佢落嚟計，佢落嚟計會講談場，就會計佢講個開放。 咁好啦， 繼續滔江 洋去啦。跟住呢一個咩？嗰個咩核心技術要靠自己啊嘛？喂，大佬喂，你如果核心技術靠自己，你就唔使有個江蘇國安啊，喺呢一個比利時啊，俾人哋誘捕咗啦，係嘛？嗰條友佢係偷衰乜嘢？佢係偷人哋美國嘅航空科技、航天科技，咁然之後俾人捉 Q 咗印度去美國啊嘛，係嘛？喂，呢條友係完全違反咗習近平精神嘅， 其實 靠自己精神 嘢嘅，你睇翻呢兩。即係呢兩三個月啦，或者係德國同埋法國啦，係咁喺度截中國嗰啲咁嘅收購，你都估到咩事啦，係嘛？ 係啊，咁所以啦，即係你而家唯有一樣嘢靠自己，就係維穩靠自己啦。啊，所以咧，即係而家你最 Q 大鑊嘅就係新疆啦，新疆就而家你見到陸續咧嗰啲叫做係即係咩，即係訓練，即係嗰啲 職業 訓練再教育型， 咪同香港一樣， 咁開始有啲學員出嚟咧，就好似電視認罪咁同你講啦，係啊，正啊，入邊有得食有得玩啊， 新疆貴民海咯， 深感以前咧就真係即係嗰個 誤導咗俾人， 係啦，太。 國家救翻我 個宗教太極端啦，係咪？即係呢個其實你講真啦，你叫人哋啦，係為自己嘅宗教信仰，尤其係即係呢一個伊斯蘭教啦，咁樣去做懺悔啦。喂，其實真係你向呢一個回教世界開戰。 唔係，佢未算最過分，佢都未叫嗰班人嗱，而家煎塊豬扒俾你，你又同我啃咗佢。 啊！ 咪食乳豬噶，佢連佢張皮係乳豬嚟噶， 係啊，乳豬嚟㗎，即係好。喂，其實真係好 mean 喎，就真係 mean 到震。 你都 friend 咁好啦，即係既然你講乜衰乜嘅時候，咁你咪要急開呢個四中全會咯，再嚟一錘定音咯。咁但係你個彩已經懶懶地嘅大佬。 唔係啊，佢咁樣做係即係做咩咧？佢真係試伊朗。你諗翻轉頭，喂，伊朗俾人制裁得咁犀利，喂，伊朗同埋中亞都係嗰啲回教國家嚟㗎嘛？喂，大佬，我咁。咁樣走去整理嗰班同胞，喂你都唔整翻封信譴責嘅，喂咁我啊繼續走去玩噶啦。 咁好啦，嗱即係呢一個嗱阿柳 Sir 你就知啦，呢、這個外貿部唔係即係呢個商務部嘅發言人咧，咁啊尋日舊都有講啦，就係話咧，我哋嗰個外貿啊係穩中向好啊嘛。 梗 係 啦，因為啲人係偷咩啊，偷嗰個關税啊，因為逃税啊，所以嗱嗱聲將啲貨運得出去先啊。喂，咁所以而家美國喂。住喎、啊，因為原來咧，其實即係呢個全球都有睇法嘅。咁原來咧，就好多人咧喺美國咧係買包裹喺淘寶買貨嘅。咁咧跟住咧就係用萬國，即係用郵寄方法。 佢話咩？嗱，我哋個外貿係穩中向好啊。咁下一句係咩咧？啊，唔係啊，我哋中美貿易戰咧，我哋其實都冇乜即係受傷嘅。 暫時 嗱，主要即係我哋雖然我哋外貿穩中向好啦，但係我哋受損嘅咧嘅企業咧，主要係嗰啲外向型嘅企業。喂，大佬。外貿穩中向好，點解你外貿人企會受影響啫？噶 咁呢 個真係好笑啊，大佬啊！ 咁冇辦法。 咁跟住然之後好啦，即係其實你見到啦，即係日資公司其實已經做咗，即係好似係 Reuters 即係路透社做咗啲調查，就係話咧，三分一嘅日本企業啦就已經受到影響。咁同年初嘅時候咧，11% 已經大幅增長三倍啊！咁而有50%嘅日資企業咧就擔心出年咧訂單啊會減少啊咁樣樣，咁所以咧都會將嗰個生產鏈咧就會搬到去東南亞或者係日本啊。嗱，即係呢個係 唔係呢樣嘢 plan 咗十年㗎啦， 即係已經係咁樣講啦。呢個就 啲廠佬話要搬去東南亞，即係只不過係因為呢一個貿易戰，或者係因為 加快啲， 係啦，就再加快咁解嘅啫。 咁啊，即係今日阿劉學又講笑話啦，係嘛？佢同我哋講咧，就係話啦，佢好強調咧，就係話國進民退嘅爭論咧係唔存在嘅。咁啊， 因為從來只有國企嘛。 唔係啊，即係佢講即係唔存在啦。咁佢即係好勁啦，佢今日用三大官媒咁樣樣咧去即係。 去強調呢個訊息啦。咁啦，咁但係佢之後嗰句又好笑喎、哦，佢又自刮喎喺度，即係國有資本入股民營企業係件好事嚟啊嘛，唔算進，即係其實你係有國進民退嘅事實，你唔認係國進民退啊嘛，大佬。 唔係佢唔認，但係國進民退係一件唔好嘅事。OK， 係咪？即係你而家新疆有集中營，你唔認嗰個集中營，你話再教育營一樣啫嘛。呢、這個咪就係話，呢、這個咪就係彭斯所講嘅。叫做歐威爾式言論咯， 所以咩點啊？ 啊，即係呢啲咪就係喂奴役即自由，係咪？你講嘅嘢咧，即係根本就冇 Q 人信嘅，你自己都唔信嘅。你喂，即係你同陳凡有乜分？即係所以啲人話陳凡係共產黨員咧，即係冇乜錯喎。呢、這個就真係 唔係成個內閣都係㗎啦，林鄭。 唔係而家唔係主要嗰個國進民退嘅問題咧，就在於就係話咧，而家係搞緊呢一個即係。即係公司型合作啊嘛，係咪、即係喂佢話即係入股落去你嗰度係咪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年初我哋見到啊，即係呢今年裏面我哋見到比較爭議大嘅啲所謂咧國營入股私營嘅企業咧，即係。主要就係馬雲啦，係咪？即係呢個即係阿里巴巴。喂，大佬佢冇經濟困難喎， 擺檔位輸嘅喺度。 係啊，佢冇經濟困難喎。你入股去，即係有乜意義咧？咁反而就係頭先我哋講，喂，即係你嗰啲撈唔掂嗰啲民企，就一間一間咁執笠喎。今年就執咗503,000間喎。 有啲唔係執笠嘅，都係將啲股票賣曬佢，跟住套現買曬炒曬樓，或者攞曬錢喺外國。 係啊， 咁走咗去。 其實最可能嘅就係走資，咁因為係撞正 Donald Trump。這個咁嘅玩法咧，你個班人即使係黨員都好，喂，咁你起碼都係控住間公司噶嘛，喂，咁我走資係一件好正常嚟嘅事嚟嘅。 最值錢就係間公司嘅股票咯，沽咗佢，咁咪俾咗你咯。係 啊， 咁你中意買幾多買幾多，所以點解會執壓就大家鬥沽啫？點解會沽冧咗個上證指數啫？就係點解？ 咁好啦，即係佢而家就諗一條橋啦。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嘅嘢咧，就係嘅。佢雖然佢自己就否認呢個國進民，因為佢知道唔受歡迎，咁所以即係就用呢啲方法咧，就叫做派定。心軟，因為你國進民退除咗參股擺檔位落去之外咧，就將你啲好多民營企業比較大規模嘅民營企業咧，就佢鼓勵嗰個叫即係民主共管喎，大佬。咩叫民主共管啊？你記唔記得我哋即係其實呢個早幾年咧校本條例咧，俾人屌到即係七彩啦？點解你好地地一間學校你要民主化？ 係啊，你講呢啲，即其實根本就重演翻，即係1950年到1952年個公司型即係公司合營管治公司個玩法嚟嘅啫嘛。你派黨官入去，其實咧就係及住你嗰啲咁嘅管理層，唔可以做一啲傷害黨嘅行為啊嘛。 而家佢所謂嘅叫做係民主共管嘅意思咧，就係話啦，我哋成立呢個職工代表大會，咁呢個職工代表大會咧，咁啊有權啦，即係你對公司入邊啲重要嘅決策咧，都有話事權。 嗰班係黨官嚟㗎， 係咯，咪就係咯。 仲要買埋嗰啲股份㗎。 咁所以 員工， 喂，唔係啊，嗰個玩法係等於咩咧？即係毛澤東1933年《新聞日報》寫嗰個中國要行民主制，三制係咩咧？工人一直跟住政府一直資本家一直啊嘛。 即係你 咁到時到後咪就政府同埋工人夾埋嚟玩死資本家咯。 即係你見到咧，嗱，老共咧。就喺自己睇唔順眼嘅啲眼中釘上面咧，佢平時就唔講民主嘅，但係咩時候佢講民主咧？就係佢對付啲眼中釘嘅時候咧，就講民主啦，係嘛？即係譬如你國際社會應該民主啲嘅、我哋啲國家即係我哋國際式民主係嘛？即係點解國際式民主咁緊要咧？因為喺聯合國投票咧，佢可以買通曬嗰啲即係非聯啊嘛，大佬啊！係嘛？即係嗰啲佢都買到翻嚟啊嘛， 冇錯， 係啦。咁你嗰啲咩喂？譬如我哋雨傘運動，點解要大台啊？係嘛？哇！我哋應該即係我哋要反大台霸權咁樣樣。你睇佢眼中釘，佢要拆散你嘅時候，咪講民主咯。 唔係呢？其實講到尾就係共產黨嘅宣傳嗰方面嗰個戰術彈性啊嘛。即係講緊幾時集中嗰陣時，佢掌權嗰陣時，咪一定要權力集中咯。跟住真真正正要對付一個敵人嗰陣時，農村包圍城市，咪同你講民主咯。 不過你又好笑喎、頭先我講留學咧嗰邊專訪咧，即係講完話佢自己唔會搞國進民退之後咧，嗰啲網民咧都幾天真喎。你睇下點講啊？即係佢話咩官色清流啊？呢、這、一個留學係，留學係懂經濟嘅。你話係啊，信中國係嘛？喺以習近平， 其實你 對唔住啊， 到呢樣嘢我一。 定要话你中文差，官色清流，你知唔知咩意思啊？ 意思 喂，大佬啊，传统中国不嬲嗰啲咁嘅清流都只不过系摆个样出嚟，系个形象嚟嘅，实际上唔假人嚟噶嘛，大佬。 喂，同埋你睇呢啲评论咧，系筛选过嘅， 系嘛？筛选过噶， 所以你使决 受控 啊！就算你而家睇紧嗰个苹果嘅网站，我觉得呢啲留言都系真系筛选过嘅， 系啊， 唔好嘅留言，你觉得会留俾你睇咯？ 站嘅名苹果复述 大陆嘅网站啊，咁但系唔通 唔系苹果筛选？ 唔系嗰啲唔好，嗰啲唔好嘅留言，佢会留写出嚟咩？揾俾你揾到咩？唔好讲粗口闹佢嗰啲会揾到咩？ 所以你见到而家大陆嗰班人玩嗰啲留言，全部都系玩曲线噶嘛？ 系啦，如果唔系就留唔到言噶啦。 系啊 ，OK， 微信留唔到啊，好唔好？ 我哋呢一节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